能不能你儿子能回去，那就得看你答应条件的程度如何。三天之后你不来，休怪我下棋毒手，把你儿子钉到木板上，把俩耳朵眼睛给你进去，都写上了。派那胡铁蛋拿这封信给投出去，打这把陶克明就软禁在这儿了。张作霖早就心里有数，为什么定到九头山呢？那可以重兵集结呀，如果真打了大仗，对张作霖他们这是有好处的，要利用这机会把陶克陶胡一举全歼。哎，到了三天信儿回来了，陶克陶胡答应了，好，张统领，希望你对我儿手下朝生，我就按你的要求办。明天上午九点，咱们在九头山下是不见不散。张作霖知道，陶和陶胡肯定也做好这准备了，因此当天晚上，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把弟兄们全都找来了。潘二虎领着一营精锐埋伏在九头山的左翼，张子飞领着一营精锐埋伏在九头山的右翼，张作霖率领三营在正面，张作相、张景惠、孙烈臣率领三营绕路迂回埋伏在九头山后，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。张作霖也感觉到挺激动啊，心说我要能把蒙匪一举全歼，我还得高升一步，可这个事要办砸了，还背不住把现有的饼子丢了呢。因此要求弟兄们一丝不苟，千万不能麻痹大意，今夜晚间就行动，可千万别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，这都是干将，连夜出动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都准备不得理儿了。上午七点，张作霖就指定到了预定地点，在马上一坐，眼望着对方盯着九头山，一会儿看看怀表，一会儿看看，当时针刚指到九点整的时候，就见西北方面是尘头大起，这声音由远而近，陶克陶胡率领着参谋长堪布，率领着军事土登活佛500马队日夜兼程赶奔九头山。陶克陶胡是蒙匪之中头一把，这家堪称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就在内蒙和内地的边境线上作恶多端，他挑着一面反招垦的旗号，蒙蔽蒙族人民，挑拨民族关系，干尽了坏事。他的后台就是沙俄政府，倒是供给他枪，供给他炮，供给他钱。这家自封总司令啊，但他做梦没想到他儿子将绑票给绑起来。当他得知这个信儿之后，真是五雷轰顶啊！先骂他儿子， 你这个败家子儿，我他妈不管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但是你别看他嘴硬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活蹦乱跳，大儿子能不管吗？再看他儿子写那信，他媳妇儿那个哭哦，又要跟他离婚，又要跟他拼命，舍去万贯家财，答应一切可能答应的条件，也得把儿子赎回来。逃个早虎也知道张作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张作霖土匪出身呢，那收拾肉票呢可有两下子。甭问，这几天我儿子都熟了，因此什么事儿他也顾不得，率领着参谋长勘部，率领着军事土灯活佛500马队日夜兼程赶奔九头山。在一路之上，他们边走边商议，那军事土灯鬼点子也不少啊。我总司令啊，张作霖这是一计呀，利用少爷做钓鱼食，现在他们是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啊。这点子都打到您身上，您这一露面可以说是凶多吉少，你可千万做好准备。嗨，逃可逃胡说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可不就这么回事。当我儿子我又不能不要。张作霖呐，张小个子，咱这笔账是非算不可。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，是有我没你。反正我带着500人，我喝出这500人不要去了，我也把我儿子抢回来。就这样，他们一面走一面观察着，离九头山不远了，报事的来了。行了军礼之后，向他报告说前面发现重兵，张作霖手下足能有5-6营人都布置在九头山的山前山后。你们大家听我的，按我事先的安排，分为前后左右中，摆些5行大阵。我不发令，谁也不准开枪，我不发令，任何人也不准撤退，马上给我进入阵地。这家也不白给，让参谋长勘部军事土灯活佛分2亿压住阵脚，他自统中军来到九头山下，身后光保镖的马队都100多人呢，都带着双家伙，后边还支起2门小炮来。来人，到前面问话，问张作霖来没来。是。有一名小土匪骑着马奔高坡去了，眼望对方高声喊喝，哦，有人没有？你们听着，我们总司令已经来了，请张统领张作霖搭话。连喊3遍，张作霖他们借着山上的回音听得真真的。张作霖把马往前一匹，也到了高坡上，越越告诉郑翠萍，答复他。郑翠萍把两手拢住嘴，在这回话， 张统领在这儿，请你们的头头出来搭话。就这样，逃课逃虎把马往前一提，也出现在高坡上。哎，这个场面是相当壮观。张作霖看了看对面的来人，鼻子、眼睛、嘴清清楚楚，对面看张作霖也清清楚楚，四目相视能有三分钟，谁也没说话。偶尔战马嘶鸣几声，啪啪啪跑破蹄子，两旁的人都是子弹上膛，严阵以待，大有山雨未来，风满楼之势。最后涛和涛虎沉不住气了。对面是张统领吗？张作霖冷笑一声，正是，你是逃课逃虎，不错，我儿子在哪里？我要先见见我儿子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冲身后一招手，时间不大，把陶克明架上来，五花八门，一边一个，后边还有两个拎枪的，推到高坡上。陶克陶虎一看呢，儿子没受刑，哎，虽然捆着呢，看那脸上也没有伤，这心多少放下点。他以为他儿子早都钉到木板上了，可能是用门板抬来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。哎呀，陶克明一看他爹在对面呢，扯嗓子就叫唤开了，爹呀，爹快来救我呀，爹呀，我要活不了了。张作霖一摆手把他带下去，见一面就得了呗。陶克陶虎假装稳定，张作霖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把条件摆出来吧。张作霖事先早有准备，冷笑了两声，逃课逃虎，条件嘛就有三条，你很容易接受。第一条，你所裸去的人牲畜全部返还，这条听明白没？嗯，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张作霖说，可这么说啊，从头三年往这边数，这三年中你抓去大人孩子多少，我这有名单，将来我一对号，你欺骗我这不行。牲畜我这有数，钱财我有数，三样一样不准少。逃课逃虎说，行，钱是人赚的，三条腿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活人有的是，多要点我也给你。往下说还有什么？张作霖说，这第二条，你手下的人必须放下武器，接受招安，视情况轻重，没有什么罪恶的既往不咎，名分极大者按国法处置，这第二条。第三条， 你必须遣散人马，你逃可逃虎，跟我赶奔奉天赴京请罪。三条你答应了，马上放你儿子。我还在盛京将军面前保举你的官职，甚至赦免你无罪。三条有一条不答应，我当时叫你瞅着你儿子掉脑袋。这我逃个逃虎气的直哼哼，这三条不能答应，特别这第三条，让我放下武器，我上盛京去请罪，我到那儿我还活得了吗？等于自投罗网啊。张作霖呐，你这不是痴心妄想吗？你以为我真舍不得我儿子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九个太太，我六个儿子，就他死了，我那还五个呢，照样传宗接代呀，我也不能断了后。你就没想想，你能难得住我吗？我要不答应呢？张作霖一咬牙，我估计到你会这么说的，你不答应我也没什么损失。来人，你说来人呢，二次把陶克明推上来了。唐二虎亲自报道啊，这把大战刀是锃明雪亮，在凉水盆里头站了站，就让陶克明跪在高坡上。二虎把那刀一晃，借着太阳光夺人的二目啊，这家陶克明可受不了了，跟鬼嚎一样。爹呀，我真要掉脑袋了呀，爹。您说怎么办吧？这逃课逃虎啊，就那么野蛮，就那么残忍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这心呢也软下来多一半儿。这时那个狗头军师土灯活佛催马上了高坡的。总司令，您可顾全大局啊，这张小个子这得寸进尺，逮着蛤蟆钻出尿来呀。别看他提了三条，只要我们答应，他后边还得有三条。我们答应了，他还得有三条、三十条，甚至三百条，非得置咱们于死地而后快。为了您的事业，为了咱们上万的弟兄，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的要求。那我儿子，你儿子，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您不有六个吗？死一个放你妈的屁。妈，你瞅你儿子掉脑袋你不动心吗？哎呀，那总司令，那你说这我可如何是好？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正